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 7.778， 日元 110.02， 瑞士法郎0.915， 加元 1.262， 人民幣 6.461， 英磅對美元 1.375， 歐元對美元 1.181， 澳元對美元 0.73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0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814.91 美元，賣出 1815.89 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下周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30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红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香港電台為香港運動員打氣。 里約奧運硬地滾球金牌得主梁玉榮今屆越戰越勇，混合 BC 四級個人賽銅牌之戰，誓要替港隊增添獎牌， 全城集氣為香港運動員打氣。 FM 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港台电视31全力支持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我林定勤和伍家谦还有一众主持， 每晚9:30为你速递赛事精华。 除了手语传译和中英双语广播之外， 第二日下午2:05的重温还加上乌都语配音。东京残奥时刻， 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这 5:08啊，早晨啊，开始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踏入一个新嘅月份嘅开始啦，九月啦，开学嘅呢个月份啦，9月1日，农历系7月25日，星期三嘅清晨，咁啊，成晚都系叫做落住雨，可能有啲地区咧就或者冇咁多雨，有部分咧就会多啲密啲啊，咁啊，亦都有呢个雷暴警告，大家留意啦吓。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来讲是到今朝6:45。现时气温27度，预测今日温度最高是有30度的。3652夜， 暂停在今日， 想起的风雨的过路，想起的怀念过去故旧，回看这刻，谁是我？未记得，未记得。雨啊雨，夜啊夜，如流星。啊，失的失了，已了亦淡息。啊，思一思，想一想，这些知不知可不可再借？这三千六百五十夜，十年后的路未再收，洒过的眼泪未再收，忘掉过去错失，忘了这刻，谁是我？但记得，但记得，笑啊笑，望啊望，曾狂野。啊，知不知了已了，别再惜。啊，思一思，想一想，这些知不知可不可再借？这三千六百五十夜， 开始我哋节目，有吕珊嘅三千六百五十夜啊！时间嚟到接近五点十三分啊！今日天气咧就受到呢个高空扰动影响咧，今日初时天气系仍然都不稳定。随住高空扰动逐渐远离华南沿岸，本周后期该区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影响南海中北部。并且在下周初靠近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雷暴，下周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在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都会酷热啊！同时亦都系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温度27度，湿度92%。 再提提你，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6:45。 谁发现了西风冷，而且已经吹到帘内，谁知我心一片愁云，卷起一段感慨。如发现我一本日记，才知我心空有期待。人间美景竟至迷人，可惜不如我在。从前无数梦幻永不回来，回想起令我一直着魔。今天我缅怀当日最美好，回放现实纵更爱。连遍西风一卷愁，谁会计较他不再来。夕阳渐落便留下冷漠，谁掌握到一片意 廉卷西风，原唱不是他，是方依琪的版本。 早晨啊，各位朋友，我是方依琪啊。朝头早呢，我喜欢吃一份很简单的早餐，粗麦皮啦，同埋有一碗粥水嘅。粗麦皮可以防胆固醇啦，预防心脏病啦，对肠道健康好有帮助。是要煲的，不要即冲啊。嗱，粥水呢，你不要以为呢，哎呀，饮粥水会不会好像好无益咁啊。不是的，因为食粥水呢就好过食心，又有经济效益啦。粥水记住呢是要隔渣的噃。同埋呢粥水呢可以提神，好健康的。嗱，记住啦，祝大家呢清神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兴。 落花 月色暗淡不禁唏嘘， 别依恨茫茫，别依配上悲，凉着烟一生偏纷飞， 人看花溅泪，愁绝鸳鸯侣，恨怨多添相对泪水， 离情别绪，照万念爱侣，千般相思心跨泪， 唯每轻抹霜挂热泪，望每珍重又要相思， 念你十二时梦里两相依，无谓野花香负情意， 立世不恋野雾，情意心间记，梦里闺中相畅随， 愁云尽散，心意若止碎，心中消失恐惧。 春节落聚，月底花荫倾诉相思， 逆旅莫面慈，老冷要介意，余眼要当中是情意， 日日记别离词，人夜写相思句，令你放心欢愉， 情怀若醉，轻吻别爱侣， 双飞要春天再聚， 熟悉的粤语郎歌曲啊，原唱都是就系谭炳文的离别的叮咛，加埋嘅女声就系嗰时都系当时得令的幕后的代唱者，公子多情都是他的作品，名善啊，或者有些人当时是读名西。别的叮咛原唱的是谭炳文，但是大家仿佛都记得，咦，张伟文都非常好听，因为他当年就是凭这首歌而入到行啊。张伟文有靓声王之称，另一首得意作品挂住你夜没你， 挂念你夜没你，突然有天色清朗，来重遇你于山岗看夕阳，挂念你夜没你，可记得当天跟我等他，却未见他亮相，常有丝丝的盼望，寄托于青草两旁，愿告知他风雨背后曾凝望我，你静了夜没你，默然未讲出真相，不忍再令我添惆怅，挂念你夜没你，虽已万山花开放，仍然到爱这鲜花意未长，挂念你夜没你，就如旧知己一个，多得你又再相伴我，别要忧郁将我望，换变化反都变黄，别告知那天他去后从未曝光，算罢了夜没你，就留住欣赏感觉，我每天可继续我的独唱， 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啦巴 先知的盼望，寄托于青草两旁，愿告知他都于背后曾凝望我。挂念你，夜没你，虽已万山花开放，仍然到爱这鲜花已未长。挂念你，夜没你，就如旧知己一个，多得你又再相伴我。挂念你，夜没你， 挂念你，夜没你， 挂念你，夜没你， 挂念你，夜没你， 挂念你。 之前有一首叫做《再会了夜没你》，头先咧就系话。挂念你，夜没你，同样都是张伟文。早晨啦，仲有大概五分钟到清晨五点半啊。现时气温27度，天文台亦都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6:09啊。 Met you by surprise, I didn't realize that my life would change.Forever saw you standing there. I didn't know I'd care. There was something special in the air. Dreams are my reality. The only kind of real fantasy. Illusions are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对阿富汗人道主义局势、经济危机和崩溃的社会基本服务表达深切忧虑。古特雷斯说，目前阿富汗有大约1800万人依赖人道援助维持生存，相当于近半人口。三分一的阿富汗人面临食物短缺，预计超过一半的5岁以下儿童将在明年出现急性营养不良。阿富汗人每日都会面临失去基本商品和服务的困境，人道危机不断蔓延。古特雷斯说，阿富汗面临严重干旱，而严寒的冬季逐步逼近，必须要尽快为阿富汗提供更多食品、药物和临时住所。联合国下星期将会为援助阿富汗举行紧急募捐。日本共同社报道，首相菅义伟计划下星期改组执政自民党高层，包括更换干事长二阶俊博。菅义伟被指应对疫情不力，支持度跌至新低。共同社话，预计菅义伟本星期内会指示閣僚针对新冠疫情蔓延制定追加经济对策和编制2021年度补充预算案。每日新闻引述政府高层消息报道，菅义伟改组党内高层和内阁后，有意在9月中解散众议院，考虑10月17号举行众议院选举，而党总裁选举将会推迟到大选后才举行。秘鲁一架长途巴士跌落山崖，至少29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这架载有63个乘客的巴士由中部城市瓦鲁科驶往首都利马，当地星期二清晨在中央公路和另一架车碰撞之后失控，跌落200多米深的山崖，警方初步推断司机鲁莽驾驶或者超速导致车祸。这种是秘鲁四日来第三宗造成多人死亡的车祸。政府计划9月底开放竹篙湾检疫中心800个单位给菲佣和印佣回港检疫，政府指收回成本，预料每日房租不多于500元。有外佣中介组织欢迎，希望政府订立公开透明的订房机制，给代理作更好的预算。亦有中介组织说，有订了检疫酒店的雇主想退款但被拒。人力资源仲介协会主席廖翠兰对政府终于肯听意见感到高兴，又认为日租可以接受。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说，开放竹篙湾检疫中心可以解决检疫房间不足，但他批评政府考虑不周详，部分已经支付16800元订检疫酒店的雇主打电话到酒店要求退订，但被拒绝。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5360点，下跌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522点，下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8，日元110.03，加元0.915，加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1，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27美元，卖出1813.8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香港電台隆重呈獻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慶祝建黨百年精品節目 《國劇週末影院大決戰》， 國共之戰即將升級， 面對國民黨出動轟炸機進行攻擊，在危急關頭，共產黨的增援部隊終於趕到了，他們究竟可以用什麼方法去扭轉這個局勢呢？ 港台電視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點，為你帶來精彩電視劇《 國劇週末影院大決戰》。 夏天熱辣辣，等我醒領五招掃走中暑危機。第一招，經常留意天氣情況。第二招，穿淺色通爽衣物，在戶外戴闊邊帽和擔遮。第三招，飲足夠的水。第四招，盡量留在有遮陰的地方，避免長時間暴曬。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狀就盡快求醫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咦，你咪赢过香港国际美食大奖金奖嘅谭咏仪师傅？ 系啊，叫我小仪得噶啦。 你煮嘅菜式全部都咁有创意，咁好味，可唔可以教下我啊？ 当然可以啦。呢、這个礼拜喺有你同行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倾下偈，仲会教大家煮啲大人细路都啱食嘅菜式。 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下昼4至6嘅有你同行。 冇错啦，到时记住收听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过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成晚如果落住雨嘅时候咧，系好瞓啲嘅，天气都会凉啲啊。咁如果系多数嚟讲，都系日入而息吓，即系朝头早去翻工嘅多啦，夜晚瞓觉嘅人多咧，咁系凉住吓，天气凉啲，咁第二朝起身翻工咧，起码太阳射落嚟都冇咁炎热系咪啊？而且都差唔多系已经夏季嘅尾声啦。不过温度咧，啲依然有时系觉得系好热，热到真系仲系好似夏天嘅感觉。咁呢啲如果我哋慣常在香港住咧，都知道嗰個氣候嘅情況嚇。咁啊，點樣去揾一個消暑嘅方法，令到自己可以清靜啲、涼嘅感覺咧，就總有一個方法嘅啊。今日咧就係會大致多雲啊，間中會有驟雨同埋有雷暴。下週驟雨會減少，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温度大概30度，會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喺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都系酷热噶，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27度嘅温度，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45啊。气候成日有时佢伤人嗰个嘅脾性啊，就同呢个天气系一个相比较。特别咧就成日话系，唉，女人好似天气咁，即系变幻莫测。咁系咪净系指女人呢？我谂唔一定嘅，男士都大把，仍然有时系捉摸唔到佢嗰个性格啊，佢嗰个脾性系点吓。咁啊，总之咧系对唔同嘅人咧，就有唔同嘅方法同佢个相处嘅方式咧，以和为贵就最好啊。来自有欧瑞强嘅，亦都系将呢个天气同人生摆埋一齐去唱出气候人生。 怎会这样变？有果有因，莫说天弄人。冬季竟热暖，再高气温，四处怨声沸腾。气候变化，暴雨共狂风。今朝不可 独善其身。就算有天赋才能，都总会遇见不惯。就算见春归来临，没见花开树荫。当一切幻灭不可控制，当生态遇上难题，爱护世界，共协力应对到底。无惧披力似蝼蚁，做到一些小也可贵，尽心彻底，爱心发挥，解决污染问题。去习惯，避免浪费，一杯水也宝贵，尽责任献计，做到没有愧罪，实际。世界可变蓬莱，驱客浪迎接未来。愿四处朝气洋洋，让爱冲走看菜。不惊怕幻变汹涌气势，不相信事与愿违。美丽四季，愿继续散发光辉。无惧披力似蝼蚁，做到一些小也可贵，尽心彻底，爱心发挥，解决污染问题。去习惯，避免浪费，一杯水也宝贵，尽责任献计，做到没有愧罪，实际。无惧披力似蝼蚁，做到一些小也可贵，尽心彻底，爱心发挥，解决污染问题。去习惯，避免浪费，一杯水也宝贵，尽责任献计，做到没有愧罪，实际。天时地利人和，气候人生。 用天气来写歌词就不单是天气那么简单，就带一些环保的讯息的。歌词带出了气候变化影响人类生活的讯息，希望每一个人都坐言起行，节能减排。提到很多有果有因，我们今天的生活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不爱惜这个地球，不环保呢就受一些果，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去努力去减，即系改善呢一个情况。希望我哋嘅世世代代以后都有一个好好嘅生活嘅环境。因果嘅问题咧，真系嘅，呢个又唔系一个迷信嘅讲法。你做咗一样嘢嘅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后果。到底个后果会点咧？梗系拣选一啲唔会系好难去接受到嘅后果，或者一啲破坏嘅后果。希望都系种善因得善果咁，系嘛？近期睇咗一套戏啦，就里面呢就有啲嘢反思，即係人生同个命运到底系咪好多嘢系命运安排呢？命运摆到喺你手嘅时候，系咪真系你唔能够改变命运，定还是系即系要即系依从咗佢，定还是你个努力可以改变一啲呢？咁就讲及系两个都系警务人员，要去即系 警恶情奸啊，捉一啲即系坏人啊咁样咯。咁同一个嘅同一 team 嘅人啊，两个头，佢哋要去负责去拉或者揾嗰两个人去攞啲线索咁样。咁咧两个去揀嘅时候咧，好似好随意去揀，但系咧你一噏就噏出咗，不如我负责揾 A， 你啊 B 啦，就咁样。咁当日嗰个嘅 order 就系咁，但系后来就因为呢两个 order 之后，好影响到两个人嘅人生，特别系另外一个嘅咧，佢本来系一个好好嘅人，咁然之后去到及至到因为呢件事而去即系去坐监啦，之后个心理都会好大影响，因为觉得自己系一个无辜者，所以咧就产生一啲嘅恶念啊咁样。咁去到最后嘅时候，即系呢一个系去产生恶念嘅人变咗坏啦，然之后咧就系最后佢都要系即系为咗报仇之后完成晒啦，咁佢就离开咗人世啦。但系临终之前咧就讲咗一句，即系同翻佢嘅对手讲：当日如果我哋系大家调翻转，我系负责你拉嗰个人，你系负责我嗰个人，命运或者呢个后果。是不是会不一样呢？其实可能都没有一个特定的答案，但是就会相信其实有时候有些东西，你的人生怎么走都是关乎了你的性格，性格改变命运，或者是另外一个人接了这个order的时候，可能他不一样，他的做法不一样，处理的手法不一样，后果都已经不同，你会怎么看呢？不过人有啲时候就系执着于要信自己嗰一套啊，尝试下豁出嚟，有时听出嚟嘅意见好啲啊。听取咗，过滤咗，再决定点行。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人性的沉醉，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别说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用我的心去看。心真伪，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是属于我的伤悲。

蔡国权的天意人心，很多时候有些想不通的事，或者是不是命运的事，是不是上天安排呢，我就会想起这首歌了，蔡国权的天意人心。早上你听的是清晨爽利，稍后在六点后就会有我们的嘉宾主持雷博士，就是负责星期三这一天。雷博士今天开始有他的一个新的一个身份，详细的情况待会你一路听就知道，当然都会离不开讲运动的事。现时气温27度，今天最高温度30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早6点45分。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这种声音，又或者这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今日雷博士会讲运动科研与奥运，增加大家的健康知识的。 快乐是阳光普照的清晨，快乐是流水美妙的音韵，快乐其实分分钟把你等，只要你懂得点去找。快乐是寻找天际的星辰，快乐是回忆沙滩的足印，快乐其实哪一位都有份，不管你是富或贫。朋友爱，父母恩，每刻温暖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旅行，一张漫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因，快乐便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旅行，一张漫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 聚埋一齐，力量就会好大。佢又话未来日子会为明年嘅世锦赛同杭州亚残会做准备。至于系咪能够出战三年后嘅巴黎残奥会，而家言之尚早。队友吴舒婷同钟婉平就话已经尽力打好比赛，对未能够取得奖牌感到可惜，但比赛期间学习到好多事，系好好嘅经验。三人好多谢香港市民支持。

究竟有咩数字先能够看透世事？ 电视节目《数字世界》由资深传媒人李灿荣主持，每集以简单数字解说千变万化的世界，再透过嘉宾从不同身份、视觉与经历，探索一下同一件世事会不会有不同的理解。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叫梁素莹，我是游泳教练。我想揀的歌曲是陈奕迅的《浮夸》。这首歌呢就是我们入面一唱起就成队都很兴奋的歌。我希望他们听到这首歌，记起自己曾经都经历过这么刻苦的训练，将来我可以有一个好的成绩。 你叫我做浮夸吧，加几声呵声也不怕，我就是似未存在。存在吗？ 东京加油，港队加油！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呼，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呼，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是六点过后啦，而家六点十一分半。今日咧就天气方面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雷暴，下周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有三十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系清劲。展望喺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噶。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9%， 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是属于高。咁雷暴警告呢就已经真的去到 6.9， 就已经见不到了。希望有一个好即是晴朗的一天。好了，这个时候又开始我们六点后的这个环节了。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九月一号呢个星期三嘅朝头早，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有大家熟悉嘅雷洪德博士。早晨啊，雷博士。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可能你今日好高兴啊，系咪啊？嗱，今日你一个新嘅身份啊， 系啊， 就系香港教育大学健康及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 是啊，是啊，多谢你啊，钱佩卿介绍咗我呢个新嘅岗位。咁咧就而家清晨时间啦，一阵间做完节目咧，我就要揸车翻到去大埔啦，翻一个新嘅工作。 嗱，大家都知道啦，到咁上下嘅时候咧，亦都计得到雷博士退休年龄啦。 系，我就已经系加入咗呢个登录嘅组群。 嗱，咁啊退休咧，当时就话退休退休，咁你就转移做另一啲你喜欢嘅嘢。 其实咧就唔系退休嘅，其实咧就因为早前咧就我喺浸会大学做咗28年啦，咁啊睇住我哋香港体育嘅课程嘅发展啊各样嘢啦，咁同埋今年啊真系好好、啊，见证我哋香港咁多运动员喺国际比赛好成绩啦。咁咧就因为我哋都系属于旧制嘅同事啦，新入职嘅公务员咧都有唔同嘅年龄啦，旧制系55啦，有啲60啦，可能有啲65啦。咁我系属于那些年嘅，咁所以那些年咧就去到喺浸会大学咧就我哋系够钟啦，所谓够钟啦咁。机缘巧合咁啱咧，喺教育大学咧，亦都系即将会有新嘅课程啦。同埋我都系翻去我那些年我嘅半个母校， 系 因为当年咧，你一讲紧系70年代、80年代咧，就系、香港嘅未有大学系政府资助嘅本科嘅全日制嘅体育相关嘅学位课程。咁所以嗰阵时我哋中意运动嘅朋友咧，都系喺师范学院啦，就系、修读体育嘅本科。 咁就做翻一個體育教師。咁啊，後來我做咗幾年體育教師，就再出外去進修。 嗯， 咁啊，兜咗個大圈翻嚟，而家就叫做係翻翻去我半個母校啦。 嗯，都係好好啊，嗬。 係啊，我當年就係羅富閣嘅師範學院啦，我就叫做跟住就做咗兩年老師之後咧，嗰陣時好好嘅，政府有好多資源咧，係俾我再翻去郭亮雄嘅師範學院咧，再讀一年嘅體育課，咁就所以而家翻去一陣間啦，咁啊嗰個感覺咧，其實都係翻娘家啦，可以咁講， 係啊。嗱，其實你嘅際遇都幾好，不過當然當中咧，雷博士又做咗好多嘢，付出咗好多嘅，除咗係靠可能每一個人嘅際遇之外。都要自己的努力去配合的。咁嗱，你就完成了浸大28年啦，一个好开心的结束啦，又另一个好好的开始啦。咁嚟到呢一度，其实同你以往嗱，即系而家你喺教育大学嗰边啦，同以往喺浸会大学所做嘅嘢有冇一个分别咧？ 其实就大致上都系体育相关嘅嘢嘅啫。咁啊，因为喺浸会大学咧，以往咧就系主要都系做教学啦，同埋个课程都有啲唔同嘅。应该系讲啊，今日九月一啦，即系之前嘅浸大咧就系体育及康乐管理嘅，佢就所以好多嘅毕业生咧都加入咗，譬如一啲康文署嘅管理嘅工作啦，或者其他体育总会嘅管理工作啦。咁但系教育大学我而家帮手嘅咧就会系翻我嘅老本行啊，即系我本身都系一个体育嘅教师啦。咁我而家都要揾翻嗰张教师嘅注册证。出嚟嘅其實都有，咁喺教學嗰度咧，其實就係同管理嘅咧，其實係有少少嘅分別。但係而家喺我哋全球知識嘅大家互動呢個情況咧，其實老師都要知道好多基本上係康體嘅管理啦。譬如你講緊一個陸運會，或者甚至乎大型嘅奧運會點去管理啦。其實呢個資訊咧都同我哋嘅教學係息息相關。特別係從經濟啦，同文化社會嘅發展啦、健康啦咁所以好多嘢都諗到嘅。我諗主要我都係希望係可以做翻一啲教育老師嘅一啲培訓嘅工作啦。 其實幾好啊，即係等於好似以前前身你都係培育啲教師出嚟咁樣，係嘛？ 係啊， 咁啊，教師嘅培育咧，即係等於好似你教識佢釣魚，佢可以自己獨立啦，係嘛？ 冇錯，冇錯，係啊，即係呢個就等於好似你喺電台成日都教我哋係點去做好你自己本分，去幫個社會啊。咁呢一個嘅概念咧。其實我都從來都冇諗過退休嘅，只係啲人話：喂，你夠鐘退休，應該要享受一下你嘅退休生活。其實我每日都係享受緊我嘅生活。而家我喺電台咁早，你 點 你我都好享受，係同全部人一齊傾下偈嘅。咁所以呢個我諗係人生都有唔同嘅轉變啦。就正正好似我哋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話題咧，就係奧運。係奧運其實點樣樣透過奧運，我哋欣賞運動員啦，睇佢嗱，特別係而家嘅殘奧運動員啦，殘疾人。 仲進行緊 係啦，佢哋可能係冇一隻手、冇一隻腳，或者身體嘅一啲障礙啦。而但係佢能夠克服，比起我哋健全人士嗰個嘅拼搏嘅毅力咧，更加係欣賞啦。 其實睇見啲運動員嘅成功咧，話就算佢攞唔到獎，佢個過程咧其實都好影響到身邊嘅人啊。 係 佢哋嗰種毅力啊，嗬。 係啊，咁所以呢一個我就正正喺運動之中係點樣樣啟發我哋嘅身心靈好多方面嘅一個思维啦，咁所以我成日都话我自己系一只小蜜蜂嚟嘅啫，不停都要去采花蜜嘅。咁所以今日真系好开心啦，今朝可以做完节目，一阵间就翻工。 咁啊，同埋咧，你嗱喺电台做嘅嘢，或者其他时你出席一啲访问咧，同埋你而家新嘅工嘅范围咧。都是跟體育有關，係正正是你喜歡的嘢嚟啊嘛！ 係啊係啊，其實我工作的部門咧就是健康及體育學系啦。咁健康同埋體育咧，其實是兩者在我哋細個那些年咧就有健康教育啦，同埋體育科嘅。咁但係其實而家兩者都合併咗噶啦。咁因為嗱，譬如好似阿李維斯踩單車咁，冇錯，佢係做一個競技嘅體育。但係我相信李維斯好老實講，咁阿奢華雖然我同佢好熟啦，但係佢始終都有離開運動場嘅一日啦，係咪？咁佢最後尾佢都係一定會維持翻佢健康噶嘛，身心靈嘅健康。咁所以喺健康同埋喺運動兩者咧，其實係可以係共存嘅。 咁呢個正正就係我好喜歡做嘅嘢，因為你喺運動場上，你領略到嘅一啲毅力啊、拼搏啊、鬥志啊，呢啲同我哋健康嘅行為係完全吻合 嘅。係呢啲係我哋嘅健康，仲要係一世咁去維持啊！ 你有個動機去做一個好嘅訓練，你先有好嘅成績。 嗯， 同一個道理，如果你冇個動機去做健康嘅運動咧，維持你充足嘅睡眠啦、均衡嘅飲食啦，仲有壓力嘅處理、恆常運動咧，你係唔會攞到健康噶嘛。 嗯， 咁所以同一個概念咧，我覺得兩者係完全係好吻合啦。 嗱，咁我哋純係觀眾去睇，哇，那個運動完咗好叻啊！教练真系教得好啦，或者佢侧边嘅团队非常之好。咁其实当中可能仲有好多学问，嗰啲学问嘅当中，我哋普通嘅普罗大众会唔会可以喺佢哋嗰度取到经，而利益于自己嘅健康嗰度咧？吓， 当然可以啦。嗱，我哋仲有啲时间咧，今日我哋讲下嗱，奥运咧，其实喺科研嚟讲咧，系真系配合到好多嘅发展嘅。 嗱， 譬如大家一讲起今届嘅奥运咧，就系阿李维斯嗰件嘅战衣啦，咁科技大学咧就系得到个资助咧，就整咗个风洞啦，咁啊同佢计。数吓，咁你讲紧李维斯精英嘅比赛，佢可能输赢就系0.0012秒嘅啫，系咪？嗰件战衣嗰个风洞咧，就真系帮到佢。 系每样嘢都计算晒吓，同佢尽量减低咗啲什么力量啊，又帮助速度等等啊。 但系我哋当然啦，我哋普罗大众嚟讲咧。即係嗰0.012秒就冇乜所謂啦，但係應用翻呢個概念嚟講咧，科技點樣係幫我哋去認知喺我哋嘅健康行為，幫我哋係更健康咧？喺呢幾屆奧運嚟講，特別今屆啦，科研嗰方向咧係有幾樣嘢好有趣嘅。嗱，第一樣可以分享一下就係、是、特別一啲耐力運動員點樣可以跑快啲咧？原來而家我哋生理學咧就發現咧，我哋喺肌肉訓練裏邊咧，體力訓練啦，或者係長跑嘅訓練啦，我哋肌肉裏邊嘅線粒體。線粒體是一些很細微的組織呢，是可以幫我們攝氧，提升我們的攝氧能力的。哇，發覺它的數量多了、 哦、 那這個運動員他譬如跑步的能力好了，但是如果從我們的健康的角度呢，我們發現線粒體的數量多了呢，跟我們的延緩衰老和我們整體的健康呢，喂，呢兩者係有關係嘅。 哇！但係呢個線粒體嗱，首先就每一個人身體都有㗎啦。 有㗎。 問題我點樣可以將佢越變越多咧？ 冇錯啦，嗱，咁喺競技運動嚟講咧，就揾到呢樣啊嘛，越多你就成績跑得越好啦。 係。 但係我哋普羅大眾啦，就係話我哋點樣嘅系統化嘅訓練咧，科學化嘅訓練咧，幫我哋能夠增加多啲呢個線粒體嘅數量啦。咁咁嗱，而家我哋都好清晰啦，就係喺個肌肉訓練嚟講係幫到我哋啦，唔、 哦、 同類型嘅訓練啦係幫到啦。咁、 嗯、 另外今屆奧運都有一啲嘅科研人員咧，就係做緊一啲研究嘅，就係啲長跑嘅選手，譬如跑馬拉松咁啦。咁啊，發現佢哋嘅腸道菌咧。即係腸道菌，大家都知道唔係一定壞嘅、 嗯。 腸道菌係好多，腸道菌都係好嘢嚟嘅。咁發覺，咦，跑得叻嗰班嘅選手咧，佢某一啲嘅腸道菌裏邊係一啲好嘅腸道菌啦。我哋簡單嚟講， 嗯， 喂，佢係比其他人係多咗啲 嘅 喎。 咁佢點解會有好啲嘅腸道菌咧？ 係咪 個人又運動得多啲啊？健康多啲。咁連嗰啲腸道菌都係健康嘅。 係啦，咁究竟我呢個原因係點咧？咁如果假設嗱，我哋食一啲嘢啦，或者我哋透過一啲訓練啦，令到我哋一啲好嘅腸道菌就多咗嘅時候，咦？咁我哋長命嘅機會亦都大咗，我哋嘅健康亦都會得到一個好嘅保障。係。咁呢啲就係話喺科研競技運動啦，點樣樣係可以掕到去我哋健康嘅層面啦。 嗯。 咁呢一個嘅數據咧，當然啦，即係呢啲都要好。很多嘅追蹤嘅研究啦，或者一啲分析啦。 啊，仲有咧，如果係啲選手咧，通常啦，用翻奧運嚟到做例子啦，去到嗰個選手村嚇住啦，但係你都仲有一段時間去啊，而家就要講隔離啊嘛。 係啊，係。 咁但係其實呢個隔離咧。對他們來說是否都是有利的做法呢、哦、 隔離就其實是一個挺傷害的，如果對於精英的運動、啊、因為你困住在房間裡面呢，其實就對個體能啦，我們說的就是個肌肉的流失啦、 嗯嗯、 對他的運動表現有影響的，但是今屆的奧運都是即是影響係最少嘅原則啦，嚇咁可能係即係有個所謂泡泡啦，嚇 bubble 啦，順住誒啊嗱呢條通道你哋驗曬啦 ，OK 有啲特別嘅處理方式啦，咁但係呢個隔離都會嘅。咁譬如今屆嘅奧運咧，就喺長跑嘅比賽啦，譬如馬拉松咧。大部分嘅跑手嘅成績都唔係咁好，咁、 嗯、 原因咧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喺東京嗰邊咧嘅天氣太熱啊。 咁我哋要揾到散熱嘅方法。 嗯。 咁我哋而家知道有一樣嘢咧，就叫做喺運動之前或者喺早期嘅時候咧，開始做一啲散熱嘅嘢咧， 嗯， 就會令到我哋嘅運動表現咧，就唔會受到因為身體過熱而影響。 咁之前幾耐啊？ 之前咧，嗱有個適應期咧，就係七至十四日到啦，即係好熱嘅環境， 都好似隔離咁嘅日子。 係啦，係啦，但係你係有訓練噶嘛，隔離就困住喺間房冇訓練啦。咁另外仲有咧，就係譬如我開始踢波或者跑步啊，做運動啦。早期譬如我講緊係五至十分鐘，或者開波咗之後嘅十零分鐘，我已經有啲降温嘅措施啦。咁我咪唔會令我嘅身體係大量嘅熱能咧，係令到我係即係温度太熱咯。 嗯， 咁可能就真係呢個科技幫到你啦。譬如有啲降温嘅背心啦，或者有啲降温嘅裝置喺件衫入邊啦。咁呢一個應用咧，譬如我哋可唔可以著一啲降温嘅衫去中暑？嚇，好多人行山噶嘛，而家係嘛？咁呢啲科技咪可以應用到喺我哋普羅大眾咯。 係，所以即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喺應用呢方面都係。 係啊，咁其實係噶，因為奧運嘅精神最終嘅目的啦，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啦。而現代奧運之父顧拜旦爵士所提倡嘅就係希望透過奧運令到我哋嘅世界成為更美好和諧。 係， 咁我就覺得更美好和諧嘅世界有基本嘅條件就係你健康先啦。你冇健康嘅，何來有和諧嘅世界咧？係。 咁所以咧，嗱，就睇呢啲運動啦。雖然有啲朋友啊，或者對運動冇興趣，但係見到有好成績啊，同埋睇見嗰個人一路嘅成長咧。都是其實間接俾到自己一啲嘅鼓勵，原來做人是有希望的，原來透過喺運動嗰方面咧，都帶俾喺我哋普羅市民大眾裏邊生活上都有啲嘢係啟發啊！係 啊，所以頭先前輩你講到一句咧，就話啊，有啲部分嘅朋友可能對運動冇興趣， 嗯， 其實點解會冇興趣呢？因為你可能未必係掌握到嗰樣嘢，係咪？因為生物咧，基本上係一個動嘅生物嚟嘅，梗，有一啲嘢你中意玩嘅，你可能未揾到嘅啫。而家開始揾都未遲嘅。 所以一路嗱，聽住我哋逢星期三咧，有雷博士啦，同埋都有間唔中又有阿林思維兩個一路交替住講，都係俾大家一個健康嘅身體。林思維就著重營養。而雷博士咧就喺運動嗰方面不厭其煩地， 林思維都成日做運動噶， 係啊係啊，佢又去行山啦咁樣，所以你哋兩個運動加營養咧，就俾我哋好多個資訊啦。好，咁啊唔該曬雷博士啦，祝你今日事事順利啦，喺呢一個新嘅工作環境裏邊，繼續從心所欲做到你喜歡嘅嘢。 好多謝曬全輩兄。 咁啊，下個禮拜三都仍然係你，我哋再講另外一啲嘅話題啊。 好啊，好啊。 好，咁下個星期三再見啦，拜拜。 拜拜。 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交过难忘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身制。总要学代价多重，学会的多少帮补自信，背过书何时被考起总有些用，至少你知道什么不懂，大概只得恋爱时没标准的教科书，必须靠人不断试，学全情达意，二人共处才够真挚，同学各位是过得苦亦不作弊，荆棘里完成学位，粗手却仍然高贵，学懂的会是你毕业时的优势。历练艰辛不作弊，受苦也练成造诣，因此说人生在世运程难预计，但能入世培养聪慧，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交过难忘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身制。 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交过难无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身制。 睇到电视剧集叫做《青出于蓝》的主题曲，王伟民填的词，李克勤唱的《开学礼》，今天就9月1号了，以后专心回学学知识了。多谢你收听《清晨爽利》，要到下个星期一早上《清晨爽利》这里见了，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对阿富汗人道主义局势、经济危机和崩溃的社会基本服务表达深切忧虑。古特雷斯说，目前阿富汗有大约1800万人依赖人道援助维持生存，相当于近半人口，三分之一的阿富汗人面临食物短缺，预计超过一半的5岁以下儿童将在明年出现急性营养不良，阿富汗人每日都面临失去基本商品和服务的困境，人道危机不断蔓延。古特雷斯说，阿富汗面临严重干旱，而严寒的冬季逐步逼近，必须要尽快为阿富汗提供更多食品、药物和临时住所。联合国下星期将会为援助阿富汗举行紧急募捐。日本共同社报道，首相菅义伟计划下个星期改组执政自民党高层，包括更换干事长二阶俊博。菅义伟被指应对疫情不力，支持度跌至新低。共同社话，预计菅义伟本星期内会指示閣僚针对新冠疫情蔓延制定追加经济对策，以及编制2021年度补充预算案。每日新闻引述政府高层消息报道，菅义伟改组党内高层和内阁之后，有意在9月中解散众议院，考虑10月17号举行众议院选举，而党总裁选举将推迟至大选后才举行。秘鲁一架长途巴士跌落山崖，至少29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呢架载有63名乘客的巴士从中部城市雅鲁科驶往首都利马，当地星期二清晨在中央公路同另一架车碰撞之后失控，跌落200多米深的山崖。警方初步推断司机鲁莽驾驶或者超速导致车祸，呢宗是秘鲁4日内第3宗造成多人死亡的车祸。一名行山人士在香港仔水塘道失足，跌落一个约2尺深的坑洞，暂时未获救。警方昨天中午接获事主报警，警方、消防、飞行服务队和民安队人员到场搜救，但到晚上仍然未找到他所在的位置，行动已经暂停，今朝会恢复搜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下周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 今日是新学年开学日，不过在疫情之下，绝大部分学校都只会上半日面授课堂。教育局早前说，如果学校教职员和学生分别有七成人打了疫苗，就可以恢复全日面授课堂。有中学说，他们的中六级学生已经达到这个要求。新闻天地记者一阵会去其中一间中学看看。 政府就建议容许非本港永久居民的海外专科医生都可以来香港，目的就是说想吸纳更多的专科医生来香港，是协助纾解公营机构人手问题。有立法会议员批评新的方案修订是开倒车，有病人团体就担心沟通会出现问题，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宣布，会开放竹篙湾检疫中心800个单位给来港的外佣隔离检疫，政府每日会收回大约500元的成本价。雇佣工会就此早前以800多元订了指定酒店的雇主想退订，但被酒店拒绝。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 一名中四学生在前年上体育堂跑步期间